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eni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有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蚌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啊，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唉，喂，好啦，翻到嚟啦，嗱。 讲下头先第一次我哋断咗片啦，唔好意思啊。 原来断咗片喎，大佬，喂有蚊添啊，大佬做乜鬼嘢？ 有蚊啊，嗰嘢咁你即系野蚊啦。 OK， 系啊，咁嗱好啦，嗱就翻到嚟啦。咁我哋讲啦，嗱其实原来咧头先即系九二八咧，咁就喺现场啊，就话原来有人拉 banner 咧，就系话即系，即系啲学生代表嚟嘅，主要就系、是嗯、就系话，即系香港唔港独啊，就冇出路啦咁样样。咁、嗯、原本我记得好似即系。是即是这个什么理大啊是吧，理大民主场好像原本说有人即是又贴了一些，我不应该不是港独的，那个是即是贴雨傘运动四周年啊那些这样的标语啊、嗯、即是洗晒板贴上去啦，那然之后呢哇你竟然呢即是这个校方呢就很紧张、哦 嗯、 就正话呢即是如果你不搣回去的话呢，那就即是即是没收你民主场，哇恶成这样啊，真 的。嗯，那就不要搣 啦。 咁你一個大學冇咗民主場都幾個搞笑。 唔係，因為其實變咗就係其實佢哋就學生會嗰邊啦，即係話聽到校方嗰邊咁 Q 惡死啦，咁即刻話即係哇，即係即刻叫蘋果嚟去影啦呢單嘢，因為而家淨係得蘋果做嘅啫嘛，呢啲嘢係係嘛。咁所以哇，你見到即係話雨傘運動之後，即係我覺得嗱喺策略上，一個政府尤其係即係好似中央政府呢咁嘅威權政府咧，佢係唔可以 back down 嘅。佢一 bad 單嘅話咧，佢嗰個權威咧，咁就其實係崩潰嘅咯，其實 係啊，咁但係佢唔，所以而家佢咪無遠忽界咯。 係啊， 喺商業上高，佢好似咪戰打咗上嚟，佢無遠忽界，咪、啊、所以咪啲公司都要有個黨支部咯。 唔係，我即係我都覺得就係話我睇下啲相啦，我哋睇啲相啦，係咪？即係嗱，係啦。即系其实喺呢几个即系 呢间学生 社理大社科系咪？即系咁，佢哋喺呢个民主墙里边，好似贴到连龙墙咁样样嘅啫。其实系 冇小事啫。 就正正因为咁样咧，就系激怒校方。咁其实佢哋都唔系话咩港独、啊，其实系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你喂，起码雨伞运动，其实你对香港嚟讲一件事咧，其实系 冇错。 哇，你唔系港独啊，系咪？喂，你而家你红线系咪越画越犀利咧？越滑越癫咧，即系其实系 咁佢咁开到声啦嘛，咁、可以俾家超啊、李家超咁上咗去见一见啊，边个就即刻翻落嚟就已经要搞咩民族党咯，系咪先？ 系啊，要搞民族党。 喂，佢搞吉屎啊，唔好做比家超，佢即系搞众志啊嘛。 啊， 怀念众志啲人 唔可以 选啊， 咁佢唔可以嘅。 佢唔系唔可以，佢好想，不过佢唔敢做。 啊、当然想啦，即系其实佢就系又系用翻同一招啫嘛，就专揾一啲最黑人憎嘅。 咁即係策略上搵咪专搵啲最黑人憎嘅囉，即係然之后搞你囉，搞完你之后冇人同情囉，咁然之后我再踩多镬囉，係咪 一样啊， 红线系会喐㗎嘛， 係咗啲 DQ 一个立法会议员，跟住 DQ 一集， 係啊，即係嗰陣时 DQ 梁油咁样 ,DQ 梁油冇人出声咪搞你囉， 跟住咪搞多啲囉，所以喂好明显㗎呢个世界。 咁、啊、好啦，嗱即係喺搞完呢个阿陈浩天之后呢，咁虽然阿郁敏呢就其实啊我见到好好笑啦，阿陈云呢就喺佢自己个 Facebook 嗰度呢就喺度 challenge 咗、呢个所谓郁敏老弟就係话啦。哎即係我哋都见到啊，即係阿呢个陈浩天呢就俾佢即係去即係俾呢个政府即係取缔嘅同一日呢，哇呢一个台长真係有胆识啦。就话即系呢一个即系做即晚同佢做节目咁样样，即系净系可歌可泣，即系讲到系咁啊！即系喂，咁郁敏去咗边咧？咁啊，郁敏好似话去台湾，咁啊，即系 佢冇份做噶， 佢冇份做啊！讲多晚系咁，因为佢就系可能佢之后嗰日咧，咁佢就要上庭啦，系咪？咁、okay. 但系佢咁样讲，佢赢咗之后咧，佢赢之后同赢之前完全两回事。赢之后就即系非常之得戚啦。不过我哋睇下点样赢先，究竟即系其实系嗰、那个即系阿师。CY 或者阿梁振英衰乜鸠先？ 喂，我知啊，衰乜鸠啊！ 睇下先， 你一路做一路睇我讲， 打甩条罪，一身松晒。本来佢话， 嗱，我讲几句嘢啫吓，呢个系相当即系伤神，同埋令到你个意志会受到即系好大影响嘅一个官司。但系我系坚持到底，系要同佢打到底，到最后咧系取得胜。 顺利讲咗九分钟啊！以视听内向689订杯，郁敏上诉脱罪免入狱，一阵先俾佢讲埋落去。唔该，时光机带我哋翻四年前啦。当时仲系议员，喺问答大会向当时仲系特首嘅林振英抗议，掟出玻璃水杯。 记得啦，因为我擒上张台，咩都掟啦，大佬。我话俾你哋啲咁嘅心态咧，注定第日全部做奴隶噶啦，系咪？对抗一个咁嘅极权，你做乜同佢吓你啫？ 一年后，因为普通袭击罪被捕，梁振英成为首位受刑事案作供嘅特首，由郁敏亲自盘问。原审裁判官判郁敏罪成，入狱两星期，但佢保释外出提上诉。 唔想咪拿个杯谂住泼水噶嘛，咁啊上边先甩手啦啲嘢咁样。 高院法官处理上诉嗰阵特别关注郁敏嘅行为系咪构成法律上殴打嘅定义。在判词度亦都质疑梁振英嘅公子，话案发时好震惊，企喺度 freeze 咗，担心自己或者身边人受伤。但睇翻闭路电视片段，梁振英冇被玻璃杯或者碎片打中，喺个杯打碎之后表现气定神闲，2分25秒内都冇拧转头睇下只杯或者睇下有冇人受伤。法官仲话，虽然唔认同郁敏嘅行为，但认为佢以往都成日喺议会用掟蕉、抢文件等等嘅方法抗争。事变嗰阵话过对事不对人，案发嗰阵只系想扰乱秩序，原审裁判官应该要考虑呢一点，证据亦都唔足以证明郁敏有意图袭击梁振英，最终判佢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同判刑啊，仲可以拎翻上诉讼费。 我上诉嘅原因就系、是、我唔可以俾佢开一个例，立法会议员喺立法会做肢体抗争，分分钟俾人告普通袭击嘅。那个司法抗争就系为咗个议会抗争。在现在一个不公义的议会里面，作为一个民选议员，你要任何方式你都要抗争。 又拉埋梁油嚟讲，话他们被控非法集结是极之荒谬，应该上诉到底。 有些人说，哎，郁敏你使乜理他啊，这班泛民都废的啦，是吧，怎会抗争啊？但不是的，你家家有求。但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一个民选的立法会议员，是吧，你一定要上诉到底，唔可以俾佢开个例。 佢自己开头都打定输数，但就算要坐监啊，相比起因为暴动入狱嘅梁天琦同卢建文，都系好微不足道。就算律政司咬住唔放都唔惊啊！ 我唔系同佢唔惊，做演都所谓啫，系唔系？ 好啦，翻嚟呢单嘢，其实个法官讲咗一个事实出嚟， 嗯， 嗰个事实就系话梁振英话好惊。话当时系惊俾人打、俾人袭击， 但是在两分钟的片段里面没有拧转头，没有关顾过周围的人，咁即係个法官暗示梁振英讲大话。 嗯 就係咁简单。 其实係啊。唔係其实嗰陣时咁嘈呢。 係。 我都好怀疑你究竟你有冇听到嗰个玻璃杯嗰个碎裂声嘅，其实係。因为你其实你现场其实係好多人喺度起哄㗎嘛，其实係。 咁如果你係啱咗，如果真係听到应该拧转头㗎。係 啊。咪而且。 你真係驚嘅。 而且其实你睇嗰条片呢，你见到係前面好多 G4 呢围住你㗎嘛。你根本上你佢而佢当其时嘅视线都唔系望去郁敏嗰边。是咪根本有冇隻杯你都唔知道。可能有人提一提你，哦原来佢后面有一杯呀咁样。咁而问题就係发、 啊。喂，如果有人提一提佢拧转面，咁就要搵坐两个礼拜。 咁、啊、我唔知啦。咁原本就係判两个礼拜嘅。 咁咪坐囉，真係要坐啦。而家就因为佢其实个口供有问题。 係呀，口供有问题。同埋就係话佢而家佢讲嗰样嘢呢，佢就话第一时间 freeze 咗嘛，好震惊㗎嘛。 咪囉，你震咩惊啫？你冇经过。 你都冇经过。 冇经过， 是 你震乜嘢？ 你系咪真係 feel 到隻杯，即係掟咗落嚟都未必知添啊，讲真真。 佢又冇震又冇惊，个表情又冇表情咁。 而见到你又气定神闲，咁攞个玻璃碎咁样喺度，哇，然之后喺度大前， 喂，佢系后尾先攞个玻璃碎噶嘛，咁、啊、隔咗唔知几多分钟、啊，然后先走嚟执下，拧转身有人话俾听有个玻璃杯，先至走去执个玻璃碎出嚟，就晒个介绍举出嚟就话俾人听，话我俾玻璃杯掟咁样啊，大佬。 咁啊，我觉得今年咧，阿梁振英都混滞噶啦，其实系，因为其实嗱，你之前咧，佢行李门嗰单嘢又衰 Q 咗啦，系、咪？跟住就 应该好多嘢衰嘅。 你搞呢一个一带路两间公司又煲无米粥啦，系、咪？又冇即系自己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唔一啲咁嘅職位都冇，喂，其實講真又係，喂，大佬，你連公司都搞埋，我點會俾你公職你啊？ 唔係咯， 如果你連公司都搞埋，我又俾呢個一帶一路委員會你去做嘅話， 咁你咪第二間 UGL？ 唔係咯，第二間 UGL 你真係陷國家於不義喎、啊！ 冇可能嘅傻， 呢條友真係黐線， 傻傻地。 唔係呢條友除咗混滯之外，亦都係傻傻地㗎啦。係 咁，佢以前有頭馬幫佢揾水啊嘛。張振宇而家等緊佢審啊嘛，大佬冇人幫佢揾水。喂，邊個敢埋佢身啊，大佬啊？ 冇人敢埋佢身。 唔系啊，如果我而家行埋去梁振英身，可能梁振英都会揾我帮佢搞间公司噶，要。 系啊， 佢而家冇人肯同佢埋身啊，大佬。 唔系，所以我 所以都系话有人出嚟话佢，而家佢咁多搞咁多嘢咧，佢想出嚟选喎。 系。 有人分析话佢想下届出嚟选翻，同阿林郑选翻喎。 系啊，咁嗱、啊，问题就系话冇乜话选唔选嘅，其实讲真，如果你真系走出嚟选，而即系后面。即系 阿爷俾唔俾嘅啫， 系啦，即系 同埋你上神台噶啦嘛， 系习近平一人一票啊嘛，系咪？咁如果系一人一票嘅话，又俾你选嘅话，咁即系你最后屘咪睇梁振阿习大大啫嘛。咁而家即系你见到问题，其实你见到呢两个礼拜其实好奇怪嘅。自从呢个风灾之后咧，即系嗰啲土共系咁一个二个咁样扑出嚟，系咁围攻呢个林郑。 嗯， 喂咁。你見到阿梁井又係嘅喎，又其實係落井下石嘅喎，係咪？ 所以有啲問題都係。 係啊， 我唔係以前又有啲線嘅，而家冇線，政府嘅線我哋冇咁多啦，我哋唔知道呢啲發生咩事。 咁、但 多正常其實。 但係當然啦，我哋見到有啲陰謀論啦，就係話，即係。即系其实讲真，咁样样去放生呢一个法官，咁样去放生呢一个梁振英系嘛？唔系咁，唔系放生郁敏系咪？啊，即系咪因为你自己仲有利用价值咧？咁样嗱，我就唔系咁想即系用呢种阴谋论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咧， okay. 你见到有啲奇怪，因为佢而家喺呢一单案里边咧，又考虑翻嗱，因为我哋之前我哋见到双河三子又好啦，同埋即系呢一个东北十三案都系啦。不过其实佢都话喂。如果你係有暴力衝擊嘅話，我係唔會考慮你任何嘅意圖㗎嘛，唔會考慮你任何嘅即係後面係咪真係公民抗命啊呢啲咁嘅意圖㗎嘛，唔會㗎嘛。佢而家佢最新嗰個兩指引就係咁㗎嘛。咁但係點解呢單案佢突然間 又即係？咁即系而家你话个法官考虑九西选举嘅嚟紧， 嗱唔系即系嗱， 嗰啲人喐埋喺九西就有啲影响力喎。 系啊，唔系即系嗱，我就唔系咁样去讲呢种阴谋论啦。但起码就系话你嗱一件事话一件事，你净系讲嗰个法庭嗰个判刑啊， 系 嗰、那个coherence 啊，即系其实系唔系即系一以贯之先。似乎唔係喎，咁呢單案嚟邊嚟講，當然啦， 法律係有觀點。 如果我哋支持法治係良性嘅法治嘅話，我當然歡迎呢單案嘅判決啦。 啱啊， 係咪？梁振英一個撲街嚟㗎，呢個唔需要一個咁撲街嘅鬱敏咁樣去證明，即係呢件事㗎。咁即係 問題就係話，喂，點解你而家你成個法庭上面嗰個法治嗰把尺，其實哇，你而家好似真係，哇，你作為當事人嘅話，你自己都要睇下，喂，究竟我自己好唔好彩喎？真係，如果下下都要睇我自己好唔好彩嘅話，嗰樣嘢就唔係法治啦，因為冇一把固定嘅尺啊嘛。 咁呢個 係咪先？ 咁你識得啲大狀多都係咁嘅，不嬲都係咁講嘅。都是讲法官的心情。 佢而家佢话即系而家头先即系你睇动新闻都听到啦，即系其实佢个法官考虑紧，即系其实佢都系想扰乱个秩序啫，系嘛？根据佢过往嘅嗰个 track record， 佢都系想扰乱个秩序啫。咁即系喂， 咁如果以前咁讲就话唔考虑你结过往嘅嘢噶嘛， 系啊， 即系考虑呢个案嗰个事实嘅啫嘛， 啊、 即系睇个观点系冇咁阔噶嘛，而家个观点系阔咗， 系啊， 仲要喂，仲要好深入堕入梁振英嘅角色。谂佢当时嘅公词系讲大话， 系啊。 咁如果当日梁振英唔系俾人哋教佢讲嘅公词系咁讲， 咪、如果系阿杨振权嗰种嘅嗰把尺就唔同噶啦。 咁啊， 喂黄毓民呢啲，直情系喺度鼓吹嗰啲，根本就一股歪风啦， 加监啲啦， 喺立法会里边掟杯教坏细路，仲唔系一股歪风？ 所以毓民呢单嘢错唔错咯？我个人冇乜讨论，我只系、唯一睇完段新闻，我就觉得就系、个官好嘢，知道梁振英讲紧大话。 系啊， 其实系。应该系人都知梁振英不停讲大话。 系啊，唔系即系只能够即系你可以话啦。咁佢虽然佢自己就喺度做咧嘴遮遮，话唔肯认衰啦，仲喺 Facebook 嗰度讲就系话。 整两段，整两段说话。 如果再发生同样嘅事吓， 我都会再报警 啊。系会报警嘅，我都系会照样。嗱，睇下佢嗰个 Facebook 点写啦，其实琴日啫嘛。 但系冇，但系对唔住啦，我好想讲、你冇乜机会再发生同样嘅事。 系咯，你喂， 你冇机会做特首啦。 你以为你仲会做特首啊？你悭啲啦。 唔系啊，我系加油玻璃樽。都唔会掟你噶， 咪系咯，咪你最好咧就唔好自己咁出街，即系一自己咁出街咧，你因住俾人哋吐口水，冚家产，即系呢啲真系系嘛，掟杯又未必掟你嘅，即系为咗你嚟扑街咧，去掟杯咧，去坐监，我觉得又唔值得嘅啊，即系咁样样， 唔使理佢噶啦，即系唔系有啲人咧系衰嘅，你咪当巡贿咯，你头先当佢巡贿又吐下口水啦，系咪先？但系有啲人系唔需要理嘅，因为佢因为佢条命长系献世啊嘛， 系啊， 我自己系。认为系嘅喂，坏人系唔会早死嘅，好人先至会早死噶嘛，因为好人有好报，又就唔使咁辛苦，死得咁辛苦啊。 系啊， 如果根据轮回论系转世投胎会好快噶嘛，大佬啱先。 唉，即系呢啲，我又唔系好识佛啦，系咪？ 唔系我唔系讲佛偈，我觉得喂呢啲咁嘅人真系喂。如果梁振英做完特首死咗之后，我哋大家点会睇到而家咁衰啫？喂，佢每日一单都系你即系话斋，今年你而家讲就系佢唔好运。其实调翻转头，因为佢就系因为佢嘅一言一行，佢累积嘅嘢系根本任何人都憎佢，同埋一个内心世界都觉得佢唔好。 系 喂，呢个潜移默化，大佬仲喂，即系你做几多嘢就有几多回报啊，大佬。咁呢个世界挑战同回应嚟嘅，我觉得 系啊， 即系佢而家还紧啫，未还够噶，佢唔好死啊，大佬，希望还多十年八载啊，大佬。 喂，系啊，喂，讲开又讲啦，即系其实即系我哋有一单即系都几紧要嘅嘢，其实系即系最近啊，喂，即系都关你事、啊，其实真系，因为呢个而家咧，即系嗱，旧年咧。就原本就話咧，就其實好多上市公司就話要加設黨委，即係有好多國企嚟噶嘛， 唔係 要國企央企啊嘛。咁好啦，即係一年過去啦，我哋見到蘋果咧，即係有追蹤呢一單嘢，唔 係真噶嘛，肯定係真噶啦。 咁啊好啦，即係俾大家睇下而家究竟即係我哋見到啲乜嘢先嚇，即係加黨委之後搞成點先？ 大大用自己嘅方法佔領咗中環啦。港股跟党性，逾120宗之股设立党委，权力重大过董事会。那苹果发现由去年开始，有123间国企央企改咗公司章程，将党委嘅权力无限放大、放大再放大。除咗有大家好熟嘅呢几只股票，仲有8间系蓝筹嚟噶，以后一切重大决定唔再系董事会话晒事，而系全部跟党性。以后分分钟党委话你嗰个海外投资有走资嫌疑，就要 cut project 噶啦。简单嚟讲，习大大话一你唔好谂二咯。虽然加党委系要开股东大会，好似中行咁啊，有 8.2% 小股东反对，或者冇投票，不过冇用啊。大股东话 OK 就通过咗啦。你可能会话以前都系党话世事噶啦，但系以前只系潜规则，家阵白纸黑字呢，唔再系口号式，而真系有权噶。好似工行嘅章程就提到，党委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确保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实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仲有党委有粮出的嘛，而且有经费，条数公司比的。DBW 就闹爆港交所容许国家操控的股东去投票，逼小股东硬食是横蛮的决定。除了官方明文的条例，有些公司为了擦鞋再放大党委的权力添。好似四川成渝高速公路107新增的章程就特别提到，党委有权依法对违规的行为和腐败问题案件进行严肃调查。即是怎样做埋公安大大那份咁话咯，以后会唔会股价升定跌都要等习大大岌头角？ 喂，我即刻答你， 系 股价升定跌一定系习大大岌头。 系， 喂，点解咧？ 咪变咗动，咪即系变咗政策市啦，系嘛？ 唔系，其实好简单，我讲几样嘢得噶。 嗯， 第一，一间公司可以炒几人鱿鱼？今日如果大家睇到呢个情况，睇到呢个情况就譬如贸易战， 嗯， 喂，中国将会有300万工人失业， 嗯， 喂，呢啲上市公司要孭翻起咧几多工人唔准炒，喂，以前份工嘅个工人可以加班，我而家唔使加班，一件工作分咗两个人做就自然就减冇咗失业率噶啦，咁同埋嗰份量就梗系大家搵少啲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咁啊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公司派息，公司派息一定系国家嘅政策嚟嘅， 嗯， 因为公司派息派得几多，同埋会将会攞嚟几多钱嚟投资？ 嗯， 喂，咁即系得941，而家坐拥好几千亿喺度嘅，佢派息派几多，系直接影响个股价同埋投资者对佢揸几多，持有几多噶嘛？咁， 嗯， 如果呢啲国内而家香港嘅公司占咗50.5%嘅香港上市公司嘅比例，嗯，如果佢哋嘅派息好似而家咁呢排，喂个股价跌喎，大家齐派多咗息。咁對個股價有支持咯，咁所以梗係完全影響曬個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佢行呢啲政策咧，對佢唔受歡迎，但係事實上就受咗咩人歡迎咧？就受咗富士羅素指數同埋 MSCI 指數歡迎。 嗯， 今個禮拜富士羅素指數星期四就清晨7:00就宣布喺嚟緊嘅2019年嘅6月就將佢會納入去。咁， 嗯， 可能會係有幾千億嘅錢咧。就係，是，進入 A 股買 A 股，可以佢哋買嘅股份。而 MSCI 指數雖然5% 就買咗 A 股，本來諗住循序漸進去買嘅，而， 嗯， 家不甘後人就話要買到 20%， 哇， 連創業板都再去買埋。 喂， 所以其實呢件事啲人係咪對中國有信心呢？喂，我哋成日都講中國， 係咪真係有啊？其實 真。今个礼拜做咗㗎嘛，今个礼拜 MSCI 指数同埋富士罗素指数，我啲 之后我知 写晒嘅。咁嗱，但係个问题就係外国人就觉得喂释分你中国嘅红利释放。即係话我讨好中国，中国就会可能喺啲股市度分多啲俾我。 嗯， 喂，咁你话呢啲招数系咪唔道德呢？嗱，我同你讲，你睇返美股不停减税，你刺激啲钱去回流，去增加嗰个回购而托住个美股。其实情况冇改变嘅。咁点解有啲咁嘅情况呢？嗱，呢件事呢其实喺新加坡都有发生嘅，即係我哋知道10几20年前呢，新加坡已经呢係政府，如果你係大公司呢，政府係规定买咗你5%股份， 嗯， 就係，是，政府会 派，哦，即係呢种咁嘅公司合营呢，其实都系做緊㗎啦， 派入去董事局， 即係等于其实係喂，其实如果你即係佢自己本有主权基金啦，其实有呢，這、一个个咁大马石啦，系咪？咁，其实嗰啲即系而家你大陆成日讲嗰种公司合营， 但系呢个咧，你会搞死间公司嘅，搞到间公司新加坡啲股市咪唔会活跃咯，因为你限制咗佢个发展方向啊嘛，同埋你唔会有创意嘅。咁但系点解而家国内要咁样做咧？嗱，呢个都其实有一个关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就国同美国有咩争拗咧？中国就用咗无形之手去一个 supply side 就去杠杆。 嗯， 将一啲嘅废旧公司减低咗，咁限制咗啲生产啊，特别系煤啊、铜啊、钢啊嗰啲，咁而令到价格上升，而令到啲国营公司又冇钱赚，点样赚翻钱啊嘛？ 系， 咁呢个系国家政策嚟噶嘛？咁其实呢个国家政策就你控制咗嗰个产品个价格啊，咁所以呢个其实亦都系美国佬点解而家 特朗普唔中意嘅地方，即係除所講，你用舉國之力去發展你嘅新科技發展成嘅，你亦都用國家嘅政策去令到嗰個市場經濟係改變咗。 嗯， 喂，咁本來喂嗰呢啲嘢應該好平嘅，咁但係你又控制一個，喂我唔準啦，我淨係準100間廠生產啫，呢你呢個煤礦全部刪曬佢唔準開。咁但係會真係會搞到咩咧？搞到佢套好多貪污嘅。咁如果擺個檔去看住佢，咁唔會貪污咯，同埋控制住呢個政策。咁所以咧，就將來香港個市係咪牛市咧？個關鍵性可能唔係嗰個經濟繁榮富，係國家可以控制咗。 係啊， 喂，呢個而家 A 股係完全係咁樣噶。所以點解就因為有咗呢個供給側改革，而令到國內嗰啲上市嘅民營企業都全部將啲股票去擠壓曬佢。喂，就係呢個原因咯。咁但係而家咧，唔能夠痛定思痛，而家仲要咧加深踩深啲落去添。我覺得而家踩深啲落去，所以我哋上集我有同你做節目嗰集咪講咯，就係話究竟而家係咪應該退出資本主義，還翻落去，還翻俾社會主義啦？咁但係佢食物，佢又今個禮拜咧。所以幾篇文章咧，《人民日報》咧就講咧，就話喂，我哋唔會嘅，你唔好再鬧國企啦，你亦都唔好喺度幫民企啦。總之，我哋係唔會行翻到頭嘅政策。咁但係佢又要去繼續去監管喎。 係。 咁呢個同 嗱頭先阿柳 Sir 咧講嗰樣嘢就係話咧，即係 MSCI 咁樣樣，佢走去將中資企業即係入股埋，即係納入埋中資企業。 咪納咗㗎啦。 咁其實即係。佢話即係咁樣，等於係投資者對呢個安排有信心啦。咁呢一個阿張華峰講咗，但係同時間咧，佢都有講，佢就話啦：，喂，作為小股東，喂，我覺得咁樣係即係對嗰個持有股票嘅小股東未必有利，係嘛？咁而且有少少倒退嚇，佢講少少倒退。如果你作為一個建制派講少少倒退，已經好撚大鑊㗎啦。其實係，跟住好笑啊！佢就話：，唉，學習習主席嘅睇法，要讚揚國家發展，呢啲政治教育咧就冇所謂。但如果影响到公司嘅发展政策呢，就未必係市场经济需要。嗱，点样阅读佢呢个讲法呢？好好笑，我觉得即係话呢，即係如果你话喂，你讲啲咩十九大精神啊，你讲嗰啲乜嘢 咩口号，我支持你 口号，冇所谓， 我陪你嗌， 系咪？我陪你嗌，擦鞋嗰啲 O K 嘅， 但你影响， 但你唔好当一煎嚟做先得㗎，大佬啊！喂，你点样将习近平思想贯彻喺？你上市公司嘅发展嗰度，喂，你真系坚做噶？唔系啊嘛，咁戆鸠系咪？呢口号嚟嘅啫嘛，大佬啊！咁你而家你叫我做喂嗰乜嘢乜嘢？我做咩重大决策之前问过你， 做 你首先你识唔识嗰样嘢？ 做使做嘅， 你唔系嗰行噶，大佬啊！ 唔系啊，所有嘅公司决策都系有风险嘅。 系啊， 你何来冇风险咧？ 系啊， 同埋张华峰咁肥，喂，好似。佢食喂唔係啊！佢食餐飯肯定好富貴啦，好食得㗎啦，我梗係知一個佢一個邊個啦咁但係喂，我哋睇翻以前華潤公司而家俾人拉咗個董事長，喂，據聞佢食餐飯300万㗎喎，咁但係如果走咗黨喺度之後。咁我呢張單一定開唔到啦， 係啊， 即係食唔到餐飯300万。 唔係，即係你見咗你有咗黨委之後又後咧，你係令到成個管理層都好唔專業啊嘛。即係因為我下下我要兼顧埋個黨嘅感受。喂，而黨咧佢下下就講政治啫。喂，你唔講咩公司業績啊？點樣即係點樣管理？喂，呢啲啲 scientific 嘅 management 咧，佢識撚咩？識條撚咩？你班撚樣全部咧阻住地球轉嘅啫嘛。你班撚樣即係等分錢啫嘛。係咪先？你話你反而咧呢咁嘅撲街咧，就為咗自己嘅政，即係為咗。证明自己个存在价值，讲埋啲九唔搭八嘅嘢喺度左头左势嘅，即系喂呢啲系最扑呢啲扑街系最 Q 多，喂重要啊！其实啲上市公司仲要出粮俾呢班咁嘅冚家产噶， 冇办法， 每年都俾成千万噶，系嘛？即系我哋睇翻呢个好似信达系嘛？信达咧佢早排咧即系呢一个叫咩？即系呢个系咪信达啊？等先香有一间上1838啊，唉，中国地产啊，正叫中国地产。 系 呢间乜嘢？佢之前写嗰啲乜鸠嘢？即系喺呢个咩业绩报告嗰度讲啊，我哋睇下啦吓啊，即系呢、這个你啊，而家呢个即系中美贸易战啊，喺佢喺呢个业务回顾同埋展望嗰栏咧喺度写，唉，好彩特朗普啊冇毛泽东嘅智慧啫，拉一个就打一个，佢系打晒全世界啊，跟住咧佢就话啦，历史上面要踢走大佬咧，都系要冒上先被大佬打死嘅风险，但系咧中国咧就足智多谋吓，邓小平讲啊要摸着石头过河，咁啊江泽民讲咧就要闷声发大财，韩信更加受呢个夸 下之辱添，咁啊造就咗一个歧视咧，个有一个歧视。大佬你讲呢啲乜嘢？ 嘥气嘅，唔系邓小平啊，系叫你，邓小平系唔系叫你摸个石头哥啊？但系邓小平系叫你韬光养晦，唔好搞咁多嘢啊，大佬。即系俾你吹胀， 唔系啊，同埋咧，即系其实佢即系嗰个问题咧，在于咧，佢个党位唔系话即系普通党位咁简单，佢嗰个目标咧，即系其实好似话而家呢一个咩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啊，呢一个国企啦，咁佢就话有即系成差唔多十一个党位啦，咁佢入边咧，佢讲到明佢啲职位系做啲乜嘢嘅，就系话喂，党委系有权依纪依法去对违法。违反党纪嘅行为咧，同埋腐败嘅问题嘅案件就进行呢个严肃查处，捉牢党员干部拒赴防变嘅思想道德同埋法纪防线。喂，大佬啊，你任何上市公司上市咧，喂，你自己本身我哋有证监有 ICAC， 你当呢啲系冇道噶，你当呢啲系废噶，你讲防腐，你当反腐，我洗鸠你嗰啲咩？你啲党委喺度咩？大佬啊，你真系当香港嗰啲 ICAC 冇道噶？ 唔系香，总之系其实嘅控制佢哋唔俾佢乱使钱。 啊！即 系因为好多我啲公司都系咁啊，走之喂佢实走啊，点会唔走啫？喂，无所不走啊！喂，点啲钱赚咗钱会攞翻翻去啫？喂，冇噶，同你讲，商人啊仲利，总之赚咗个钱系唔会拎翻翻去嘅。美国够话喂减咗税之后有三万亿、四万亿咁拨翻去啦。喂，而家搭夹夹数数埋埋呢几个月得千几亿翻去，特朗普自己晕咗喺度，千几亿美金啊，翻去回流翻美国啫。所以香港点解个资金池仍然都有八百亿喺度啊？大佬，所以晒气啦。 咗就系话咯，嗰个问题就在于你有咗党位之后，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系董事局啊，佢究竟听政监话定听党委话？ 咁所以 你见到喂宋林案就已经系咁样啦， 咪华润咪咯，宋林 系啊，华润宋林案咪就系咁样啦。 冇啊，所以香港咪 A 股化冇得搞噶啦、啊。我同你讲系好悲哀啊，真系咩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啫。喂，呢、這个亦我成日都系做股票呢行，你都成日讲嘅。喂，我唔系支持雨伞运，即系唔系话以雨伞运动就有咩无比重要？我就系话咩雨伞运动话俾我哋听，需要一个民主化嘅立法会。而呢个立法会又制衡咗香港嘅金融制度啊嘛，而家咪乱晒大龙咯。喂，但系呢个乱晒大龙呢啲人，大家觉得冇问题嘅香港人，觉得冇问题。喂，头先我讲嘅有次都觉得，系冇问题啊！你个受 MSCI 指数啊，受咩欢迎？喂 ，MSCI 指数嗰啲人系过嚟掠你一嘴啊嘛，即系话我大攞钱嚟谷爆你副计，咁你当你谷到你副计着嘅时候，你可能真系上证指数吓、升，或者沪深三百指数吓、三四年间升一倍，咁佢咪大家咪掠到啲钱咪走人咯？喂，你冇得唔俾佢卖噶，咁但系当时喂你越掠你越兴嘅时候，你就嗰啲档位你仲会记得嗰个风险咩？你唔记得噶，喂，你只会记得哦。我哋而家个国家嘅政策咧，我哋就借呢个股票上升咧，就拉动个经济咁样。咁到时只要习近平讲呢句说话啫，你每间公司都系将自己嘅股价炒上去，你唔会执落嚟嘅。到时好似而家腾讯，喂，都系党委叫佢回购嘅。 系咯， 喂，佢回购啊，大佬，佢回购系攞公司钱回购嘅。佢唔系好似李嘉诚咁啊，增持嘅。增持同回购系两个概念嚟嘅，大佬。人哋李嘉诚咧就攞自己嘅银包里边嘅钱增持。即係令到個市場嘅流通量減少，托住個股價。而家你騰訊就叫回購啊！喂，我回購咗十一日，我左手回購，右手就唔知幾時阿馬化騰自己減持，得唔得？係得啦，即係等於領匯。 個黨話得咪得咯？ 領匯啊，就係、是、一路開股東大會，一路回購，啲股鬆就行使認股權，跟住將沽咗自己啲股票。咁領匯嘅股價咪越嚟越升？咁又點啊？喂，咁啊，所以咧，其實咧呢、這個。冇啊！即系你猛闹大陆，咁你美国又系咁，又系不停回购，一定喺度托住股价。咁其实咧，问心讲句，呢个就系政治嘅老人化问题，香港嘅老人化问题，所以系世代之争嚟嘅。点解咧？香港而家全世界最多人嘅就系呢个50岁以上嘅人啦。 系 咪而家揸住退休金 ？Baby Boomer 啊嘛， 揸住退休金嗰班人系点会想将个制度改变咧？佢只会扭曲个制度，而令到自己个资产价格唔会下跌。 系啊， 喂，所以加息加0.1嫌香港。 所以啊个楼以前啊曹 仁超， 曹仁超咪讲咯，即系其实系呢 Baby Boomer 呢一代人啦，系透支咗几代人嘅福祉啊嘛。 咁但系其实我又唔 擔心嘅、啊，因為呢個世界科技化進展緊㗎啦。咁、啊、所以其實唔係我好開心嚟㗎。我而家見到咧三十歲嗰啲咧，如果你係去到嗰個科技嘅領域即係你話互聯網世界或者你做嗰個行業顛覆咗傳統嘅行業嘅人，反而有顛覆力量嘅人咧。其实嗰啲人搵十万蚊一个月嘅， 系， 即系而家你有颠覆力量嗰啲，你就可以有搵，反而系搵到钱。啊、但系其实咧，调翻转头，如果十年之后 AI 人工智能机械人生产， 就好多人失业啊，颠覆 好多人失业，好阴公啊。Sorry， 唔好意思，其实都系颠覆咗个世界嘅、嗯。所以老呢一班人咧，其实都系保唔到自己嘅资本， 嗯、 保唔到嘅，冇嘅，保唔到嘅。 好，休息一阵。